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四位长老辛苦了，我们的人损失如何？ 损失很小，大多是受了伤，但也没什么重伤呢。说起来，我们算是捡便宜了。我们到这里的时候，七宝琉璃宗的人就已经和武魂殿的家伙动上手了。不用问，我们也能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主攻，我们啊，只是挡住武魂殿那些人，不让他们逃跑。再加上老犀牛他们玉堂的弟子，一个个皮糙肉厚的，跟城墙似的挡在前面。除非是大败亏输，否则我们的损失都不会太大。 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四堂弟子中，敏堂起骚扰作用，玉堂主防御，立堂和药堂主攻击，近乎完美的配合。再加上四位堂主都是老油条了，那边有比他们更恨武魂殿的七宝琉璃宗在拼命，他们下达的命令也自然是在先自保的情况下再求伤敌，损失自然就小得多。 请宗主责罚，我们事先居然没有探查到武魂殿这次行动，失职了。 舅公，这怎么能怪你们敏堂呢？你们刚来到天斗城不久，如果我预料的不错，武魂殿这次潜入城中的三千魂师都是通过秘密途径进来的，也应该是在你们来到天斗城之前就到了。 今后绝不会再出现同样的错误。 此时另一边也有五个人朝他们这边走了过来，为首的正是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在他身后两侧分别是古斗罗古荣和只剩于一条手臂实力受损的剑斗罗陈心，再后面就是奥斯卡和宁荣荣了。这一战七宝琉璃宗的损失也并不大，有宁风致与两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坐镇，武魂殿那些群龙无首的魂师又怎能与这曾经的天下第二宗门抗衡？这根本就是完胜的一战。 宁叔叔。 哈，唐宗主，感谢贵宗援手，这才让我们能够轻松地全歼敌人。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但他无疑是将唐门和七宝琉璃宗放在了同等的位置上。他这么做不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同时也是在告诉唐三身边的四位长老，七宝琉璃宗与唐门之间只是合作的关系，绝不是凌驾于其上的驾驭关系。宁荣荣此时已经拉着奥斯卡走到前面。 三哥，没想到吧？ 确实没想到。听到那装扮成雪清河的千仞雪说，你们被2000名武魂殿魂师与皇室的2000名魂师一起围困在皇宫内的宗门之中。怎么会？ 有了上次的教训，我们又怎能不谨慎行事？所谓狡兔三窟，在皇宫建立宗门之后，我们就秘密修建了一条暗道，这件事只有陛下才知道。发现被困之后，我们只是留下了少量弟子吸引对方的注意，立刻通过地道前出，准备到史莱克学院会合，正好碰到聚集在这里的武魂殿那些人，就动起手来。唐宗主，你刚才说化身雪清河的千仞雪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件事我能猜到与雪清河有关，但具体情况如何却不清楚。 唐三将自己与独孤博、杨无敌进入皇宫，准备为雪夜大帝解毒，结果遇到千仞雪带领两名封号斗罗伏击的事儿，完整的说了一遍。听完，宁风致也不禁一脸惊讶。 雪清河竟然是冒充的，难怪他能对雪夜大帝下手，而且竟然还是女子。这个千仞雪隐藏得很深啊，我作为他老师多年，竟然都没有看出来。武魂殿真是用心良苦啊。 宁叔叔，我们先回学院集合吧，替雪夜大帝解毒最重要。只要陛下剧毒解除，我们就能调动学院内的2000名皇室魂师，加上七宝琉璃宗与我们唐门弟子，足以击溃武魂殿此次来犯之敌。眼下稳定局面最重要。 宁风致点头称是。 众人不敢耽误时间，立刻带领着众多魂师以及那些被俘虏的武魂殿魂师赶回史莱克学院。独孤博与杨无敌一起为雪夜大帝解毒，宁风致与弗兰德大师他们商量反攻事宜，唐三则找了一间静室修炼恢复。在整个史莱克学院之中，包括两大学院的所有学员在内，此时已经集结了超过6000名魂师，但现在他们还不能展开行动。如果贸然攻击皇宫，相当于要与天斗帝国碰撞，只会让局面变得更加混乱。只要雪夜大帝不死，等他剧毒解除之后，一切都不是问题。所以现在所有人只能焦急地等待。唐三所受到的伤势早在赶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蓝银皇右腿骨的恢复能力中痊愈，所差的只是魂力恢复而已。通过2个时辰的修炼，他的魂力已经全部恢复，只是精神还略有些疲惫而已。比恢复能力，哪怕是拥有6亿天使武魂的千仞雪也绝对无法和唐三相比。 还没好吗？ 唐三来到独孤博和杨无敌为雪夜大帝解毒的房间外，此时所有重要人物都聚集在这里。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古斗罗、剑斗罗、唐门4位长老堂主以及黄金铁三角守护在这里，就算是武魂殿教皇比比东亲至，想要刺杀雪夜大帝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宁风致拍了拍唐三的肩头， 再等等吧，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我相信陛下一定能够转危为安的。只要陛下没事，这一次与武魂殿的博弈就是我们大获全胜，还拔出了千仞雪这颗毒瘤。不过帝国与武魂殿的争斗也将渐渐摆上台面，今后的博弈会更加残酷。哎，你觉得千仞雪这个人他各方面能力如何？ 很强，非常强，能在天斗帝国皇室内至少隐忍了10几年的时间，这是何等忍耐。他就像是巨蝮蛇一样，为了守候猎物能够等待几周的时间一动不动，而一旦发动就是雷霆万钧。这次武魂殿的行动可以说是毫无先兆，坦白说我们能够救下陛下很大程度上是运气，而且这个女人行事极为果决，自身实力也极为强悍，这一次如果不是小五赋予我的10万年魂环起了作用，败的就是我。还有他的6亿天使武魂极其可怕。 6亿天使武魂？ 一种超强的武魂，因为他的出现实在太少，老师也没有太深的研究，而千仞雪的这个武魂上还附加有一个极其强悍的天赋领域，名叫天使领域。其进化能力能够在战斗中进化对手的魂力，限制对手，增幅自身，防不胜防。只是我在与他的战斗中并没有发现他使用过魂骨技能，如果只是6亿天使武魂就让他强到了这种程度，那么除非今后我能将双生武魂修炼到一定程度，否则绝不是他的对手。表面看去他的魂力等级比我高一个层次，达到了魂圣境界，可实际上我有4块魂骨之多，还有2块都是10万年魂骨，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勉强击败他，可见他所拥有的武魂是多么强力了。 上一代教皇的武魂也是6亿天使，千仞雪就是传承了他的武魂，可是在我教导他的时候，他的武魂却是天斗帝国皇室的天鹅武魂，魂环也只是5个而已，连我都看不出破绽，这又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他也是双生武魂不成？ 是伪装，没有任何拥有双生武魂的魂师舍得那样浪费自己未来潜力的。天使武魂与天鹅武魂本身就有些类似，只是翅膀的数量不同而已。千仞雪能够化妆成雪清河，显然是早已做好了准备。小三，你说他没有魂骨是不对的，我认为他至少有1块魂骨，而且肯定是接近10万年级别的魂骨。这块魂骨赋予他的就是伪装技能，双重伪装。 一方面是伪装身体与声音的变化，另一方面就是伪装武魂。只是你说他还戴了面具，那就证明这块魂骨的附加效果还没有达到十万年魂骨的程度，否则的话他甚至连脸都不需要戴面具了，完全可以通过伪装技能来随意操纵自己身体的变化。 还有这样的技能？那这种人去做杀手的话，岂不是会很可怕？ 这个千仞雪确实很可怕。宁宗主，七宝琉璃宗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按说她是上代教皇之女，总应该有些记录吧。 对于上代教皇后代的记录好像只有一条，育有一女夭折。按照记录的时间来看，千仞雪的年纪应该在29岁左右，这样看来真正的太子殿下早已遇害，他潜入代替也至少超过了10年的时间。以他29岁的年纪，魂力就已经达到了70级以上，确实是天赋异禀，甚至不比小三他们差。大师，我还是不明白，你所说的这种拥有伪装魂技的魂骨，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大师的面庞看上去更加僵硬了。 我也只是知道一点儿，还是当初比比东告诉我的。他曾经提到过一点皮毛的东西，说是在武魂殿中有6块传承千年的魂骨，这6块魂骨只有拥有6亿天使武魂的魂师才能使用，每一块魂骨都是99999年，只差一线才是10万年级别。除非有人能够同时使用这6块魂骨，才能将它们同时激发到10万年级别，从而成为神一般的存在。这6块魂骨被称为天使神装。 老师，难道使用这6块魂骨还有什么难度吗？ 使用这6块魂骨对魂师的要求非常高，不但要拥有6亿天使武魂，而且还必须有极其强大的天赋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根据我的判断，上一代教皇之所以死在你父亲手中，就是因为自身实力的问题。他虽然也拥有6亿天使武魂，但在面对你父亲的时候，最多也就是刚刚达到封号斗罗级别，甚至还只是一名魂斗罗。你所说的天使领域又被你父亲拥有的杀神领域克制，这才一举击杀。而且我能肯定，上代教皇拥有的天使神装数量绝对不会超过3块，甚至很有可能只是1-2块而已。看来在天赋和后天的领悟上，这个千仞雪要比上代教皇强了许多。我可以肯定，当这6块魂骨同时被使用时，就会形成上次你身上出现的那种魂骨铠甲之类的能力，而且增幅效果会恐怖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确实可以被称之为神一般的存在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